你好，我是黄勇。通过本专栏管理心经模块的学习，相信你对 OKR 的认识已经从工具层面上升到了思维层面，从而形成了一种叫做 OKR 思维的模式。与此同时呢，这种 OKR 思维对于发展领导力其实也至关重要。对于技术管理者而言，当你吸收了这种思维方式，你将学会提升技术团队价值的方法，学会向上管理的沟通技巧，学会实现跨部门协同的方法，学会中层管理者必备领导力，学会让敏捷与 OKR 相结合的秘诀等等。为了让你更加系统地回顾本模块知识点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份 OKR 技能图谱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或有新的启发，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，与我分享你在实施 OKR 时的一些经历与故事，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一起沟通探讨。